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刚才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全世界失眠》是来自于范玮琪对于陈奕迅的经典作品的翻唱。这首歌经由这两个人演绎变成完全不同的版本，陈奕迅的那个更加深沉更加深奥一些，而范玮琪似乎总有能力总有办法让一切都显得清新和清淡起来。所以出道这么多年的范玮琪不算是玉女偶像，但是她的定位类似于孙燕姿，属于知性青年阶层的偶像，抒发一点小情绪，但是却不那么庸俗，谈一点小理想，却不太深奥，精致又清新。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06年陶喆和张靓颖合作的广告歌曲。 感觉夜风像你温柔的缠绵，虽然想念还是越走越那一瞬间，爱爱爱，想到未来，想到从前，就在黑暗路的尽头，你的我划破天边，心涌现，感触万千。 刚才这首歌是某汽车品牌的广告歌，是由张靓颖和陶喆一起共同代言并且演唱的。歌手身份来代言产品，尤其是创作歌手的身份，商家呢都会要求歌手为他们来写下广告歌，比如说陶喆，比如说周华健，还有哈林、庾澄庆，他们都曾经将这个原本商业的任务完成得相当精彩。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你听一听非常爱唱歌，而且有一个歌手的梦想的吴宗宪。虽然呢，他在台湾被人称为是综艺天王，但是他说他人生的终极理想是可以做一个受人赞许的歌手。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你不在牵着我的手，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黑夜小心翼翼地流，有些事情你在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淡淡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犹如刀割，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你比从前快乐，那祝福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舍得，你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我，请你再瞒着我，你终于还是开了口，淡淡一句还是朋友，撕裂的心犹如刀割，直到分手后祝福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想问你怎么舍得，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说你会伤害我，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伤害我。 这首歌叫做《你比从前快乐》，后来周杰伦也在自己的演唱会上重新翻唱过它，但实际上它是吴宗宪的一首作品。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1990年的齐秦，歌曲的名字叫做《爱情宣言》，其实呢也算是齐秦漫长的爱情表白的开始。 我不信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还没有分。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一首经典的得以流传的情歌，也许不但有听众的故事在里面，还有歌者本身的人生经历。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齐秦的《爱情宣言》，在当年呢，他是用这首歌来向王祖贤表达自己的爱意。那时的齐秦自认为木讷不解风情，而王祖贤偏偏是一个喜欢风花雪月和甜言蜜语的人，所以两个人第一次冷静地分开。在那一次，齐秦连续出版了《爱情宣言》和《狼的自白》，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三首都是翻唱歌。 对你说的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 所谓翻唱和重唱呢，首先当然自己要对这首歌有敬意或者是了解和热爱。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江美琪现场版本的《打错了》，这是来自于王菲原本的歌。我们都知道江美琪是王菲的歌迷，当年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就是打着我爱王菲的旗号。不过呢，这两个人的演唱方式倒是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面，王菲的更空灵，更遥不可及，又有神秘感，而江美琪的实在是太邻家、太亲切，或者又太朴素了。接下来我们听到林俊杰翻唱张惠妹。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两位都是香港歌手。那么首先第一位呢，是已经消失在年轻人视野当中的邝美云，但是她在90年代实在在港台两地都掀起了一阵热潮。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的是邝美云当年在台湾销量最高的一张专辑，当年的年度销量排行榜上在众星如云的时候也位列第五位。专辑的走红就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唇印这首歌的大热门。 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心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掀开泛黄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梦中唤着别人的名。掀开泛黄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的这样 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名。你用你的多情刺痛我的心，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于真心，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可以将心分给红衣知己，红颜都很美丽，红颜都是你知己。你也许又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印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说的红颜知己。爱我不要爱的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 邝美云可以说是80年代后期就已经在香港歌坛有一席之位，所以纯影这张专辑又让她再攀高峰。唱片公司当年正是想培养一位女性偶像，因为当时徐小凤的包装风在歌坛犹似旋风一般，才被歌星和唱片公司意识到外在形象的重要性。而在当时放眼歌坛，女性歌手中外貌出众又有唱功的人的确很少，新人当中当年只有叶倩文，所以邝美云在那个时间的走红真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比邝美云年轻几倍的歌手，她就是郑中基。听到这首歌是粤语作品《无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咯。 爱过的都放手，很喜欢自由，想犯错爱说谎，但总会内疚。遇过很多的损友，学到贪新厌旧，亦欠过很多女人。怕结婚只会守三分钟诺言，曾话过要凑钱，但讲了就算。梦遇想丢低很远，但对翻工厌倦，至少不会打算。但是仍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然而谁亦早知不会合衬，偏偏你愿意等。为何还喜欢我？我这种无赖，是话你蠢，还是很伟大？在座每位都将我踩，口碑有多坏，但你亦永远不见怪。何必跟我？我这种无赖，活大半生还是很失败。但是你死都不变心，跟我笑着赖，就算坏我也不忍心偷偷作怪。夜草飘忽的命途，谁像你当我宝，什么也做到。旧爱数足一匹布，在这刻写句号，只想跟你终老。在地球唯独你爱我这废人，出错你都肯去忍。